果还能够改变你，我一定狠心地告诉你，过去留恋的那些游戏，真的只是游戏而已。如果还能够补偿你，我一定告诉你他的消息，可惜青春没有两次，再不能死心塌地。我羡慕当时的你，我嫉妒天真的你，时光的背影身不由己，照片里黑白分离，却来不及改变不完美的回忆。时间的花在哪里？阳光已照到哪里？守护的天使飞到哪里？你就是少年的我，狭路相逢，等不到更好的运气。你已经变成我自己，对你说对不起。一年年生日许过的愿，没多少诚心满意。我羡慕当时的你，我嫉妒天真的你，时光的背影身不由己，照片里黑白分离，却来不及改变不完美的回忆。时间的花在哪里？阳光已照到哪里？守护的天使飞到哪里？你就是少年的我，狭路相逢，等不到更好的运气。你已经变成我自己。